土，独，弩，足，促，速，托，多，挪，坐，错，锁，团，短，暖，钻，窜，算，腿，对，嘴，催，碎，吞，顿，尊，村，损，套，道，脑，早，草，扫，头，豆，走，走。